大家好，我是毓敏，一息尚存，继续发声。 My Radio 要不要运作下去，要靠大家支持。毓敏在这里提出两个要求，第一，请付费支持我们的节目，第二，请订阅 YouTube 频道，等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看到我们的节目，令到 My Radio 可以源歌不绝。 咦，为什么我经常都在 YouTube 错过了 My Radio 的直播节目呢？我明明已经订阅了 YouTube My Radio 的频道了。 当然啦，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，你还需要按旁边的钟仔，再选择全部，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的节目，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，这样就一定不会错过 My Radio 在 YouTube 频道的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。还有一件事千祈不要忘记，这 件事我当然知道啦，交节目月费来支持 My Radio 嘛。现在除了经 PayPal 还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来交月费。 贯彻声势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，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毓敏踩场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反对派即系全部拎晒去坐，捉晒去坐监，咁啊政治清一色，系嘛？有埋个新选举之后，跟住又要舆论混一色，我叫佢做混一色打麻雀，你知啦，清一色啊！屌你就系你冇，即系全部都系一系索子，一系童子，一系孟子啊！你冇东南西北中发白嘅，咁嗰个叫清一色。咁原来有啲东南西北中发白咧，嗰个叫混一色，系咪？咁而家系舆论就混一色啊嘛，系咪？清一色好肉酸啊！清一色咪得翻两张报纸，就系、是、大师报同文匪报，系嘛？咁屌你有拉人睇报纸咩？啱唔啱啊？系咪先？系嘛？咁你舆论发挥唔到个作用噶嘛？而家起碼有其他有混一色，仲有嗰啲其他係嘛？咁明報嗰啲咪等於混一色咯，係咪？屌發財白板咁解啫，係嘛？咁混一色你唔放過佢喎，而家係屌你真係係都要打清一色喎，清一色要做牌難過混一色噶嘛，大佬啊，係咪？你打十三張得嗰幾揀牌嘅啫嘛，係咪？咁你都要搞埋佢係嘛？即係咁樣而家。所以明報都即係啊，如果按照呢個大師報呢篇評論。咁咪兩個結果嘅啫，一係明報就嚇到瀨尿，跟住就即刻，屌阿張曉卿，我嚟打電話電話俾羅慧玲啊，即係傾下，喂，唔好咁搞啊，大佬，我會同佢哋講噶啦，呢啲以後羅永生呢啲文唔好登啦，咁哦，咪咁咯，係咪？如果唔係，咁佢啲遲早收皮嘅喎，係咪？咁我就唔信佢會收皮喎，喺而家咁嘅環境，係咪啊？佢點都要混一色嘅喎，係嘛？咁你大師報呢篇文咧，就是、志在恐嚇嘅啫嘛，其實係，係嘛？但是如果带出个讯息就是你是好想清一色的嘛。是吗？清一色就最好的了，是吗？翻锁多啲啦，是咪？屌真係，是吗？最好笑的那篇文最后那段就直情是恐吓的啦，是吗？咁佢明报呢就登咗个，即係明报登罗永生呢篇文呢到底意欲何为，咁呢啲意欲何为，呢啲又系啲共产党屌你呢，即系呢啲咁嘅所谓评论文章最常见嘅词汇嚟嘅 ，OK 啊？该报日前喺观点版咧中增加一则偏案，声称绝无意图煽动仇恨，咁你将报纸都算贱格啦，真系系嘛？抵你死真系，抵你扑街唔家产，唔怪得以前烧鸠你张报纸系咪？喂，你而家整个编者案绝无意图煽动憎恨，结果呢呢、这个资深评论员大公报资深评论员就话，如果明报真系唔想接个苹果嘅煽动角色，就应该用实际行动嚟证明自己，一则免责声明改变不了客观的事实。嗱，呢啲又系共匪嗰啲屌你评论人即系惯常嘅用语嚟嘅，系咪？呢、这个唔系广东人写嘅啫嘛。明报真的不想接过苹果的煽动角色，就应该用实质行动来证明自己。这个是共产党那些即是遣词用词，就是这样恐吓你。那你是不是自己拿来衰？ 所以你明報就兩個字叫抵死，三個字叫抵鳩死。啊，我真係屌你，拭目以待，睇你幾時瓜柴。等你亞洲周刊係嘛，又係屬於呢個明報集團嘅，整個封面屌你撐差佬係嘛，整個封面屌你咩嘲笑呢個蔡英文話佢慈禧太后，屌你喂呢啲夾擺明共產黨維穩嘅刊物嚟㗎啦，啱唔啱啊？係咪先？你搞搞民進黨用到咁樣咁高格調，屌你真係咁高規格，係咪？我嗰啲唔係搞我批評嘅啫，大佬係咪？你啊真係喂，屌你警察，屌你維即係警察，屌你香港歌頌香港警察嚟做封面係咪？咁都有事喎，屌你真係嗱，所以呢位嚇即係拿督真係嗱嗱臨邊啊，拿督嗱嗱臨揾呢個樂慧玲係咪？即係唔係就真係大禍？好啦，另外一單咧，就有個濕鳩家庭醫生叫咩名啊？叫做朱偉咩啊？朱偉星啊，係嘛？ 我係 Siri， 請多多指教。 哇！咁都得啊？你又撳咗 Siri， 多多指教。我想問呢個朱偉星係咩人？咁商台嗱就哦呢条友，唉，咁呢条友讲咩咧？佢话商台都系煽动性言论，成日有煽动性言论，咁我真系拗头。你而家先商台两个所谓即系个人意见节目，朝头早就嗰个在晴朗的一天出发呢、這个节目就代替咗。当年即系风波里的茶杯，郑经汉被扫地出门之后，就整个在晴朗的一天出发，系嘛？咁啊，有陈志云做过，好多人都做过嘅，系咪？咁其实都系好客观持平嘅，系咪？同阿即系大班当年做风波里的茶杯，梗系争好远啦，系咪？咁收视率都争好远啦。嗰阵时，因为我同大班一早一晚有一段相当长嘅时间啊，红巨。呢、这、一个电台收听率最高嘅早晚节目系嘛，亦都帮商台搵唔少钱嘅。老实讲，但系两条友啊，因为即系续牌事件都略俾人扫地出门啊。咁我啊冇乜所谓啊，系咪？咁大班咁高层次嘅，结果咪要搞个数码台嚟同商台对抗啦。结果都系瓜柴，系嘛？嗱，我咧喺立法会做资讯科技广播事务委员会主席做咗四年。其中有一段階段咧，就商台又再續牌，咁我哋都冇玩嘢，係咪？嗱，我個人咧就唔會即係公還公，私還私嘅，係咪？咁我哋真係俾佢掃地出門噶嘛，係咪？咁原來就因為續牌，係咪？咁而家咧係咪又係一個警號咧？當然有啲人屌一個咁嘅區區家庭醫生講句咁嘅説話，未至於唔係㗎，係咪？屌你呢啲分分鐘就係一個風向嚟㗎，啱唔啱啊？共產黨幾多爪牙先得㗎？屌你使下下佢用中聯辦或者港澳辦個名義發個聲明，你話點你名，咁你就一定係死啦，係咪？咁之前都要輿論做下勢先得㗎嘛？咁佢先至可以大即係大條道理話啊，香港廣大嘅即係群眾係嘛，都認為你商台係發表煽動性言論嘅電台之一，要咁樣咩？佢真係一定要做輿論㗎嘛，係咪？共產黨就係咁嘅，哪怕呢啲家庭醫生咁有代表性嘛。跟住屌你有個出版人叫周融啊，可以講下㗎嘛，咁就出版人啊，跟住有個深传媒人屈荣贤咁又可以讲下噶嘛，系咪？屌你咁好捻多舆论咯，你明唔明啊？咁就可以搞你噶啦，系咪？佢都要制造舆论，先至再上升到我新华社出个评论员文章，先系大公报呢啲层次，系咪？仲用嗰啲即系评论员文章，系咪？或者专栏啊咁之类嗰啲嚟喐你，跟住再升高啲个层次，好啦，汇集晒呢啲意见之后，咁就上升到去可能喂。港澳办、中联办发一个声明，咁你就瓜得啦。好多时就系由咁样嚟噶嘛，呢啲人有样俾你睇噶啦。嗰阵时撑差佬系咪啊？屌你发声明，跟住咧喺疫苗嗰度又想揾老衬揾水系嘛？咁即系都有好多丑闻噶啦。大家即系去 search 下关于呢条友嘅料，就知道佢老婆叫杨紫荆系嘛？咁杨紫荆咧同佢都有去参加红门大哥生日 party 系嘛？咁曾經有一度誤傳咧，呢個普通話節目，即係香港電台普通話節目主持咧，阿楊紫荊小姐咧，啊，我唔知呢個係藝名定真名啦，係咪？佢叫楊紫荊，係咪？兩公婆都有去參加，咁你又接受商台訪問，咁啊訪問期間你就喺度喐呢個商台嘅主持，跟住話商台咧都有發表呢個煽動性言論嗰段説話，點講啊？整嚟睇下。 咁你商台咁啊，余生系而家会唔会吓到濑尿咧？啊，即系阿 Vinny 姐啊，阿余生，你会吓到濑尿咧？而家啊，即系保唔保得住何佐之呢个江山咧？系嘛？其实而家做电台咧都好难做噶啦，而家系咪？佢哋都要靠网啦，一样系嘛？因为而家啲网上媒体多到咁，间时呢啲咁嘅所谓时事节目都好多人听嘅，你明唔明？而家仲有啲咩人去听呢啲节目咧？系嘛？就咁听电台嘅唔多噶咯，就网上听噶咯，俾钱听噶咯，可能系咪？有啲人可能喺海外都会有嘅，我唔知啦，系咪？咁我从来唔听嘅，而家系 OK， 唔系睇唔起我呢个旧东家嗰啲节目，而系冇时间去听呢啲节目，系咪？就唔系即系话觉得你节目水平差，咁即系起码都会好过屌你而家嗰啲咁嘅 YouTuber 嗰啲节目啦，大佬嗰啲我一定唔会睇噶啦，系咪？咁边有时间睇啫？系嘛？睇嚟做咩咧？系嘛？即系间唔中，所以关于即系同我都系屌你流落台湾嗰位萧真人，屌都系啲人 send 嚟俾我，屌你即系要氹下我开心啊！咁 send 嚟俾我听下啫嘛，你明唔明啊？即系系嘛？我都唔肯听嘅，佢又唔会听我啲节目噶，系嘛？佢听佢又电商取义喺度喐下我，喐我一定还拖，屌你咩？唔系净喺节目还拖，我班桥揾佢还拖都仲得 ，OK 系嘛？我真係好撚期待有朝一街撞撚到佢嘅啫，我唔知撞到佢會發生啲咩事。因為我老婆成日問我：喂，你撞到佢咁啲？佢喺板橋喺我老家嗰度住喎，啊！即係我探聽下，睇你有冇機會，你咁想見佢啲探聽下，有冇機會見下佢？我話唔好啦，掛兩個老嘢加埋八鳩幾歲喺個馬路度扭打咁啊，咪好難睇。大家齊上報啊！一上報啲人一 Google， 哇！呢兩條友啲新仇舊恨，講下笑嘅咋 ？OK， 唔好當真啊！即系各有各，即系一人一片天空啊，冇所谓啊。明报啊，就俾大公报直情开名啊，即系其实而家就当系一个信号啊，你唔好俾安图呢啲人写稿啊，唔准登呢啲文啊，系咪？咁你明报实要识做啦，系咪？去到呢个层次，系咪？咁你大公报、文汇报呢啲，喂，都系共产党嘅媒体嚟噶嘛，系咪？佢系屌你咪用呢个中国人民嘅血汗钱嚟办一份咁肉酸嘅报纸啊嘛，系嘛？屌你中国人民都算折堕，系嘛？呢两份报纸系嘛？即系我成日讲嘅，唔怕不厌其烦。屌你咩报反系次次攞三份就退翻三份嘅，几捻样衰啊！你话系啲中资机构嘛，焗住要订咯，系咪先？咪就咁啫嘛，系咪？仲要翻大陆卖添啊，都好笑，系咪？边有人睇啊，大佬系嘛？咁但系我哋当佢一个舆论嘅风向，我哋要讲咁解啊嘛，系咪？所以咧，即系呢一次啊，即系又想话俾大家听，即系舆论混一色都唔得，要舆论清一色啊！屌混一色同清一色都冇乜分别噶啦，对我哋嚟讲系嘛？咁你多份香港零一啊、明报啊呢啲系嘛？有时喺度扮下中立啊，间唔中政府啲衰嘢都会爆下，咁你就当佢话屌你，即系批评政府，佢嗰啲小马大帮忙 ，OK 系嘛？即系佢都系体制内嘅，要服从嗰个体制嘅，系嘛？冇分别嘅。到咗佢哋嘅所谓大是大非嘅时候，佢就扑出嚟喐你噶啦，系咪？你睇明报嗰阵时社评就知道啦，大佬喐啲本土派，喐啲民主派，喐啲激进民主派，喂，我都比明报嚼唔少啦，啱唔啱啊？系咪先？不嬲都系咁样噶啦，系咪？所以我哋嗰阵时真系好惨嘅，四面受敌噶，但系冇所谓啊，咁啊又系咁样过，系咪？咁所以香港即系政治清一色，跟住就一定要新闻又系清一色吓，咁啊跟住人都要清一色，屌你真系系咪？佢哋唔啱数嗰啲咧，即系所以我成日用种族灭绝政策呢个系灭种啊，灭你啲香港人，灭消灭你啲真正香港人，唔系喂成日都会阴魂不散噶嘛？学啲大公报话斋系咪？你几时喂等到佢长大之后点啊？系咪？一定噶嘛，系咪？实同实报仇噶嘛，佢会咁样谂噶嘛？即系你睇个教父就知道啦，系咪？教父第二集嘅时候讲，即系呢个教父啊，僆仔嘅时候，即系啊，即系走甩咗，系嘛？大佬啊，老母都被杀，佢走甩咗，走甩咗之后，后来就喺纽约啊，即系后来做咗教父，跟住翻翻意大利就怼冧个仇人啦。真系嗰阵时，嗰个教父咧就系、是。要趕盡殺絕，殺佢全家，連一啲活口都唔留。佢認為留呢個活口條僆仔喺度嘅話咧，將來佢報仇咧，真係比較估中。 就呢个活口即系杀唔到啦，系嘛？咁啊变咗教父，屌你翻嚟就杀呢、這个，屌你杀母杀兄仇人，系嘛？咁样唔出奇啊，系嘛？咁你又话呢啲叫煽动啊？我系讲啲实情嘅啫，将来会发生嘅嘢。OK， 好，今日讲到呢度，时间啱啱好，拜拜。